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儿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沈秋去找许崇光治疗，无意当中却勾起了自己的陈年往事。紧接着，沈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一家杂志社应聘。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沈秋找了小半年的工作，竟然真的被沈成阳搅黄了不少。剩余的被沈成阳实名举报他有精神病史，也就跟着婉拒了。如今沈秋也是麻木了，他继承了母亲的遗产，衣食无忧，工作不过是打发时间的手段，找不找得到就顺其自然了。简历一层层投下来，如今肯让他面试的都不过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报社，办公地点多在市郊。沈秋开车过去足足花了一个多钟头。这家杂志社还真是八卦小报中的八卦小报，杂志名倒是高大上得很，叫现代名人轶事，内容无外乎某家公子搞了个小三儿，某家老总突然冒出来个私生子，诸如此类。为了防止被告诽谤，主人公的名字都是假的，但也会透露一些细节供读者猜测。面试沈秋的是这家杂志社的主编，出乎意料竟然是个美人。你好沈秋，我叫陶安可，是杂志社的主编。陶安可看上去与沈秋一般大，披肩的栗色卷发，化着淡妆，白领衬衫，一字裙，职业女性的装扮。她的眼睛很大，带着一股子机灵劲儿。沈秋注意到她手腕上戴着一块卡地亚蓝气球手表，露出一点黑色纹身的边角，大概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并且很有钱。你好，我是沈秋。沈秋礼貌地笑了笑，陶安可示意沈秋坐下，清了清嗓子，反胃地笑道：我想你应该知道，沈成阳半年前就放出了风，哪家杂志社敢用你，就别想在秦城的传媒圈混下去。这个嘛，我敢让你来面试，肯定是不在乎的。但是我比较好奇，你半年前被陈碧柔送进了精神病院，是真的有病，还是……沈秋被陶安可问愣了。沈家的事在秦城好歹也算豪门隐私，陈碧柔当初敢设计把他关进精神病院，却不敢把这件事光明正大的吐露出来。毕竟关了沈秋，受损的是沈秋一人，传得沸沸扬扬，受损的是整个沈家，股东们手里的股票都要大幅缩水。陈碧柔拎得很轻，火候也掌握得很好，因此 虽然人人都知道沈成阳和沈秋不对付，但知道沈秋住过精神病院，而且对这件事如此清楚的人并不多。陶安可见沈秋沉默下来，笑容越发灿烂了。别忘了我们这家杂志社是做什么的，那天看到你的简历我真是吓了一跳，毕竟我们下一期的主题正是准备写你们家的恩怨情仇。沈秋皱了皱眉头，他自己无所谓，沈家丢人更是无所谓，但这毕竟涉及到他的母亲。陶安可这样说，他反而有些想打退堂鼓了。他是想报道别人的故事，可不想被别人报道。抱歉，如果你单纯想知道沈家的事，恐怕你找错人了。沈秋淡淡的开口。陶安可摆出一个投降的姿势，遗憾地说，好吧好吧，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不过嘛，有一件事你搞错了，让你来面试可不是为了跟你打听八卦的。他朝沈秋露出狡黠的表情，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录用你，交换条件吗？就是你只要在这家杂志社一天，我们就一天不把沈家的事情放到我们的杂志上。你威胁我？沈秋挑了挑眉，不，这是表达诚意，毕竟沈家的资料我们收集了很久，眼看要大功告成了，我现在叫停已经很对不起手下的小弟了。沈秋，我真心诚意的想让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陶安可眨眨眼，笑眯眯地说道，这里有最强大的消息渠道，有最私密的八卦，也许还会有一些你想要知道的消息。陶安可压低了声，眼睛闪着光，认真地盯着沈秋。比如说沈长阳的身世你知道吗？陈碧柔曾经有个前夫。沈秋的心惊跳了一下，他回望这个女人，突然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你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花钱雇我搞的，我想让你来查，或许会是件有趣的事情。这是职业道德。说起来，沈成阳那种性格，商场上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来找我，一点也不奇怪。陶安可眨眨眼，边笑边说，这件事非同小可，我需要考虑一下。沈秋想了想，终究还是跟陶安可告辞。他走出杂志社，真觉得心乱如麻，坐在车上想了许久，才给栾池打了个电话，出来喝酒。所以继戒烟计划宣告失败以后，你准备把戒酒计划也取消了？沈秋莞尔一笑，少废话，出来谈正经事。还是喝咖啡吧，饮酒有害健康。他们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栾池耽搁了一会儿才到，他是个大忙人，迟到毫不意外。栾池比沈秋大八岁，沈秋五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收养了在孤儿院长大的栾池。栾池之于沈秋，和亲哥哥没什么两样，如今更是他唯一的亲人，有什么事情他都习惯找他商量。夏日天黑得晚，下午4点多钟，太阳还正好，栾池西装革履地匆匆赶来。他是本市有名的大壮律师，法庭上嘴炮犀利，擅长各种类型的经济纠纷案，整天里与商人打交道扯皮，这两年更是越发的油滑了。栾池的皮肤是书生气的白，身体因为注意锻炼并没有走形，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上几岁。沈秋把陶安可的事情跟栾池说了，栾池皱了皱眉，颇为意外。我跟这个人间接地打过交道，他是个情报贩子。 我的很多客户都认识他，他非常厉害，别人查不到的消息他都能查出来。沈秋一下子反应过来，就是说嘛，一个小杂志社的主编怎么可能买得起十几万的表？这个人神神秘秘的，许多商人都对他很忌惮，但如果说他说的消息是真的……栾池的眼里闪过一道颇有杀气的光。那么我们……沈秋笑起来，他和栾池想的一样，无论陶安可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单就他透露出来的消息就足以让沈秋妥协了。沈成阳如果真的不是沈建生的，那么他很期待那个抛弃原配的男人知道一切时的表情。栾池还想说什么，沈秋却摇了摇头，别说什么不用我管，你来处理，陶安可找到的是我而不是你。沈秋笑着拿起咖啡杯，来吧，让我们为沈成阳的死期干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 栾池抬头看着沈秋，他长得特别像他的母亲，细长的眉眼，温柔一笑的时候就仿佛是江南水乡的小溪，温柔而缱绻。然而沈秋大多数的时候显得很凌厉，眉毛是上挑的，眼神犀利的像刀子，无论对谁都是疏离态度，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总是一往无前。这姑娘是个小刺猬，把自己柔软的内在全都包裹在满身的芒刺之中。栾池轻轻叹了口气，和沈秋碰了碰杯子， 还是你的身体最重要，注意精神，如果一直梦游就别一个人住了。 好，都听你的。 沈秋知道栾池妥协了， 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栾池叮嘱沈秋别忘了继续去看心理医生。沈秋这才想起来他还有一个许崇光要对付，想到那个男人，沈秋的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是个美人，但有时候让他觉得刺手。他心里暗暗评价却不敢说出来，因为栾池一定会笑话他没个女孩子样子，就喜欢对帅哥耍流氓。 怎么看样子这位心理医生让我们的这位沈大小姐吃瘪了？ 栾池笑了，沈秋怔了片刻才嘴硬地反驳，吃瘪？这天下让我吃瘪的男人还没生出来呢。时间约好了，你不用担心了。 再去找许崇光是个上午，前台的小姑娘仍然在煲电话粥，看到沈秋出现笑声戛然而止。沈秋觉得好笑，面上却是毫无表情地走上楼。许崇光仍然在他的位置上，一脸严肃地用手机玩连连看。看到沈秋上楼，他笑了起来， 难得你今天早到了一会儿。 你以为我被你催眠就一定会恼羞成怒，产生厌烦情绪不肯再来了？ 不，讳疾忌医不是我的作风，更何况钱都花了，我凭什么不来？ 沈秋外强中干地说着，不过说实在的，他如今确实是有些忌惮他的。这个男人不动声色的就能把他催眠，还真是蛮恐怖的。所以从进来以后他就一直紧绷着神经，打起十二分精神盯着他。 别紧张，今天不催眠，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许崇光手指交叠在一起，钢笔被他夹在手中间，他的手指修长而性感，然而沈秋注意到这手指上空空如也。 他决定先发制人。许医生有女朋友吗？ 许崇光愣住了，对上沈秋赤裸裸的目光似乎很疑惑，他问的问题是不是他理解的那样呢？ 是你说要随便聊了的。沈秋无辜地看着他。没有。许先生这么优质的男人，没人追求吗？现在是治疗时间，如果你确定要花钱和我聊这种问题，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不如我们玩个游戏，你问我一个问题，你可以猜猜我的回答，我再来告诉你对或者不对。作为交换呢，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我来猜你的答案，你再告诉我对或者不对。许崇光想了想，边笑边说，像我这样的人，说没人追就太欺负人了。追我的人很多，但不是每一个我都要同意。这个问题回答得颇为自恋。好了，现在该我问你了，你恨你弟弟和继母吗？他抛出了准备已久的炸弹。我猜你是很恨他们的，他们间接导致了你母亲的死亡，还陷害你进了精神病院。你这样的性格，难道没想过要报复他们吗？晚上做梦有没有梦到要亲手杀了他们？有没有梦到你母亲斥责你不给他报仇？你应该会选择比较直接的方式，比如说用刀或者绳子。枪嘛，不会是你的选择，因为你要缺乏复仇的快感。沈秋的脸色变了，许崇光平静的目光简直像是一把尖刀，径直刺进他的内心。你是心理医生，不是警察，你是帮我治病还是在审犯人？沈秋怒气冲冲地瞪着许崇光。这只是个游戏，别太紧张，放松一点。许崇光无奈地耸耸肩。这人十分奇怪，他的笑容总是有一种魔力，可以让你的怒气很快消散。沈秋盯着许崇光看了许久，才终于慢慢地妥协了。哟，但我还有理智在，杀人是犯法的。许医生的初恋是什么时候？学生时代吗？中学还是大学？许医生的眼光这么高，初恋一定是个大美女。沈秋飞快地问着，不给许崇光继续问下去的余地。她是很漂亮，不过不是大学时代。许崇光笑得讳莫如深，他说这话的时候紧紧盯着沈秋。如果沈秋仔细看，会发现许崇光的手紧紧攥住了笔。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是第三者的出现刺激你母亲的发病。沈秋觉得他再这样做下去，一定会忍不住用桌子上的镇纸砸许崇光的头。他并没有暴力倾向，但他觉得许崇光此人十分欠揍。镇纸很沉，针砸过来可以告你故意伤人。许崇光突然补充了一句。沈秋忍无可忍，你是不是觉得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想什么你都知道，那么我是吗？是。沈秋相当不情愿地回答。你太强势和理智了，你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是再理智的人也需要抒发自己的感情，一直压抑自己不见得是个好事。许崇光一边说一边低头在纸上写写画画，口气轻快的仿佛对面坐着的人不过是患了感冒。但是通过这两次聊天，我觉得你目前的心理状态其实并没有到病态的地步。考虑到你以前的经历，我不得不说你是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子。其实你可以适当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样对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突然正经起来的画风让沈秋十分不适应，他托腮看着许崇光，目光掠过他的脸，

从前可以抹掉重写他热许愿再擦肩那张脸第一次亲吻在他耳边那个瞬间好多年都新鲜整个世界忙着告别只有他不凋谢逐渐就沦陷上天事先安排那天遇见成全最久的瞬间应是今天